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58集，隐患。 他可能没有顶替父兄的想法，但是他很快就会明白，李北也并非我们看到的那样牢不可分。他的回归就是李北分裂的隐患。 这样的局面不是任何人刻意主导的，它就是顺势形成。它的前因从萧方旭率领李北铁骑企图和去都抗争那一天就埋下了，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果，谁也不知道。太后平静地说， 这个世间庸人有庸人的苦恼，天才也有天才的痛苦。既然有了萧继明，又何必再生萧迟也？6年的时间不长不短，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。萧迟也在去都的痛苦来源于他不是个庸才，但是他回到离北以后，还会继续被这种痛苦所折磨。当这对兄友弟恭的典范意识到厮杀才是唯一的出路，痛苦就会加剧。不论是萧继明让位，还是萧迟也避嫌，曾经肝胆相照的兄弟都会生分。 韩城在这5月的暖阳里生出一股寒冷，又生出一股痛快。 先帝已经下葬，新君的筹备也要有点眉目。你说你找到了皇嗣，到底何时拿出来让哀家见一见？ 韩城哈着腰说， 已经差人快马加鞭地带往去都，最迟5日后太后便能见到他了。 太后看着他， 既然你这样笃定他是皇嗣，总要有些让人信得过的凭据。以海良仪为首的文官不好打发，韩城你做个准备吧。 韩城又陪了一会儿，告辞退下。他一走，花香一边拥着花枝走进太后。 韩氏没有爬得这样高过，稍微吹了些风便没有了分寸。 太后看着韩城离开的方向，拉着花香衣踱了几步。 韩静在丹城吃了败仗，糊涂东西，占着天时地利人和，还是被人俘虏了，这样的人哪堪重任。韩城今日进宫，话里话外都是要哀家拨人去救。殊不知人家之所以留下韩静的性命，就是为了要挟。 我见指挥使近来气色很好，进宫请安也不再自称臣。姑母，他所图不小，早早就准备了所谓的皇嗣，只怕已经不再满足做锦衣卫指挥使。 花香衣倚着太后。太后摘了花香衣怀里的花， 他想做个摄政王，他选的孩子哀家已经打听过了，哪是什么先帝遗孤，不过是他从老家远亲那里找来的孩子。这样轻贱的东西也想占据李氏江山，未免太过痴心妄想。 太后又想了片刻， 可眼下确实没有人了。 两人正言语间，忽见福满疾步而来，行了礼，谄媚道， 薛嗣成薛大人求见。 谭太虎当夜就分了粮食，正如沈泽川所料，韩静率兵追击是轻装上阵，没有带太多的粮食，但晋军已经饿了好几日，今夜也算吃了个饱。沈泽川在先生去后瘦得太厉害，可是这林子早被清空了，连只兔子也没有。萧迟也把赏出来的白面馒头和肉干都给了沈泽川，自己跟别人一样吃的是干饼和稀米汤。 我已听从主子的安排，差人去给周贵打声招呼，让他有个准备，等后日过了此周，主子就回家了。 谭太虎蹲坐在火堆旁，萧迟也往火堆里扔着柴， 给周贵打个招呼是让他配合我们演一出，韩进在我们手中，他不得不让路。 这韩静真是来得及时，前日咱们还想怎么过子州， 他就送上了门。 谭太虎咧嘴一笑，沈泽川烘着双手看着火光没说话。谭太虎泡着干饼， 这样的粮早些年我在登州守备军里也吃过，如今再看看这中伯，已然与从前大不一样，几乎要认不出来了。 丁涛把自己碗里的米倒出来一点喂给袖子里的麻雀，闻言说， 这里还好呢，你往更东边去，那才是真正的不一样。 丁涛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他还记得六年前跟着萧迟野一同随军收拾残局时，在端州和敦州见到的惨象。他那年才10岁，刚刚得到小本子，才开始像他爹一样记录，为此做了一路的噩梦。谭太虎耷拉着双眼看着碗里的汤水， 你是战后路过，没见过中伯曾经的模样。我小时候跟着爹娘去过敦州，真大呀，快比得上去都那么繁华了。正旦时街上的火树银花美得很，鳌山也砌得漂亮，人挤着人，那么多人。 沈卫是建兴王，建兴王府就在敦州，他们一时间都垂了头，没人敢乱瞟沈泽川，也怕惹恼了萧迟野。这几日在路上，禁军也逐渐发现了沈泽川与萧迟野之间的微妙，曾经的流言和真正面对起来的感觉截然不同。他们该怎么看沈泽川？是把他当作夫人吗？可是谁家的夫人能统协锦衣卫三超人家？他砍下保护韩静那些旧下属的脑袋时，禁军将领无不侧目。沈泽川和萧迟野太不同了，他不是禁军熟悉的统帅模样，他看似温和谦逊，却在议事时很少改变主意，甚至连谭台虎都会直接被他驳回。他比起萧迟野更显冷酷。过去他们在私底下把沈泽川看作美人，那是攀附着强权的柔弱暗示。然而在沈泽川披上猩红蟒袍以后，他曾经隐藏着的东西就透露在外，他变得和以前他们知道的那个沈氏余孽不一样，他的美也不再是谁都能够肆意欣赏的美，那是在绝艳里含着凶狠的强势。禁军里很少有人肯与沈泽川对视，除了丁涛毫无知觉，就是谭台虎也察觉到了某种压力。他们听命于萧迟野，也不介意萧迟野喜欢男人，但是他们必须尽快弄明白沈泽川处于哪个位置。沈泽川有可以和萧迟野争夺强权的威势，这就是他们这几日最不能适应的地方，那是微妙的忌惮。萧迟野轻轻蹭着扳指，正欲开口，沈泽川却翻着手掌说， 端州的野菜很好吃。 气氛稍缓，丁涛果然抬起了头， 我在离北就听人讲过，端州冬日里的一把野蔬跟金子一样贵，哎，好想吃啊。哎，公子，你常吃吗？ 春日冰雪消融，师娘就摘最嫩的野菜包饺子。 沈泽川语气平常，指尖不染尘埃，那些血迹仿佛从来没有沾过。他笑着说， 不常吃，才记得清楚。 丁涛吞咽着唾液，就着那一点墨，在本子上小心翼翼地写着。 嗯，我想吃，咱们以后肯定有机会。哎，记着就不会忘了。 谭太虎撸了把丁涛后脑勺，笑骂道：“ 出息，你什么山珍海味没尝过，还惦记着野菜，啊？” 大伙儿笑起来，钟伯的话题就此岔开。沈泽川烘热了手，没再说话。晚上萧迟也枕着石头还没睡着，面颊上就贴了个微热的油皮纸。他坐起来，就着沈泽川的手嗅了嗅。 哪来的包子？ 丁桃从镇子里带回来的，让我藏着吃。 沈泽川坐在萧迟也身旁，两个人并肩背对着已经睡着的林黛，面对着河水和漫天星斗。萧迟也打开了油纸推向沈泽川， 那你就吃啊，再留着就凉了。 我吃饱了，你吃。 萧迟也知道他这是专门留给自己的，便接过来 掰开了，一手的给自己，一手的给沈泽川。沈泽川象征性的咬了几口，就让萧迟也吃完了。 200万的聘礼是带去离北还是搁在磁州，你也得拿个主意。 萧迟也喝着水囊里的水。 葛青青得了信，想必会替你看好西家的生意。等我们到了离北，乔天涯和陈阳他们也该赶回来了，到时候置个新院子。 萧迟也停下声音，在这不寻常的安静里敏锐地察觉什么。他静了少顷。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？ 沈泽川手里捏着那把不离身的小竹扇，侧眸看着萧迟。 策安，我不能跟你去离北。 他讲得如此温柔，就像是在城墙上时对着萧迟也同样温柔地说。 策安，回家去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